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那今天呢，就我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节目。我看现在各种新闻的这个头条依然是，保持在对于股市的这个关注上面。那昨天呢，也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反弹。那更多的财经界的人士愿意用报复性的反弹来形容发生在昨天中港股市上的一些情况。那连日来被打残的港股动辄上升2到3成，恒生指数呢更是一度急升超过1100点，散户呢可以说从地狱一下子就上到了天堂。之前大家都在憧憬这个大反弹的气氛，跟这个前一天一度大跌超过2000点的惨烈甚至绝望的场景完全相反。不过呢，也会充满了问号。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反弹它是暂时性的，还是说只是另外一个下跌的陷阱？那现在投资者们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是不是像在星期二的时候咱们采访卢奇元先生他讲到的，什么也不干，该干嘛干嘛，好好活着，你就静待2到3个月，不要买也不要卖。所以呢，想必现在很多的股民依然是处在一个非常纠结的这个状态当中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个呢是要去分析到底为什么在昨天会出现这么一个报复性的反弹，跟公安部的强力的介入有关系吗？所谓的这个搜集恶意做空的这个证据，那昨天也是公安部的副部长亲自带领兵马是进行了这么一个很高调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在部署全国的公安机关要依法打击操纵期货市场、恶意沽空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所以呢，内地的这些非常罕见的救市措施哈，仍然在进行着。那我们除了在经济层面上要分析这个表面背后它的原因之外，今天呢，我也想找两位政治方面的这个专家，张立凡先生，他一个是历史学家，再一个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位时评人。那从他的这个角度，我们能不能放在政治背景下去有别的角度的这个考察？那还有一个角度我也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在这段时间除了股市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揪心之外，还有一些新闻同样是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在这个星期推出的网络安全法的草案，这些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平日的这个日常的上网活动它也会带来一些影响。那到底这些草案的出台，我们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这个关注，每一个条款条文背后有没有一些值得担忧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土耳其的反华，这些似乎也在近期的舆论场上没有看到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和分析背后的成因。那等一会呢，我们也会请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严肃的很有知识分子这个气质的一位媒体人宋志彪来跟我们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股市的新闻遮蔽所有可能跟他同等重要的新闻这么一个情况。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其实股市新闻大家未必全部看得懂，那在你看不懂的情况之下，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汹涌而来的资讯？我们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昨天的报复性的这个反弹。我们先来听到黄元山先生分析，他呢是苏格兰皇家银行前董事总经理，现在经常在香港的电视和电台主持一些财经节目，来问问他为什么昨天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原因可能就反映了市场，放眼是买的人比卖的人比较活跃，主要就反映了资金流看到这个可能是之前估的比较太多，然后可能之前那个恐慌的情绪过了一点，那现在市场可能对信心就回来，比较平稳的一个反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看在内地很多人分析，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公安部的这个强力的介入，对于信心的挽回，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刺激作用。 很明显，就这个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对市场是达到了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市场从低位把它稳住，这个是他的政策的目标。那无论是刚才你说的公安介入，或者是其他的一系列的政策，都有这个效果。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强迫一些地主人去买，那禁止一些人去卖，然后严查一些沽空，然后希望这个流动性方面，从这个银行的到这个融资的一些流动性增加。那一系列的措施当然是力度也反映了他达到他的政策的目标。然后最重要当然就是他从这个5300点的上证指数往下跌了到3500点，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幅度。那当然他越跌得多，那你政策的目标能拖住的，能把它稳住的机会率也越大，因为它比较便宜了嘛开始。当然现在也不能单单从一些政策的手段去看，而且是从这个估值去看，这个估值毕竟的已经下跌了那么多的时候，暂时的稳住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还是只是暂时的稳住，我看有的股评人说这可能是另一个下跌的陷阱。 其实所有人都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是会怎么走。那但是呢，可以有一点肯定，就是虽然他从5300点跌到3500点，到现在回到4000点，但是呢，无论是3500或者是4000，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不便宜的水平。就是从一个估值，就是从它的市盈率，从它的企业的盈利增长的前景看呢，其实都还是属于一个不便宜的水平。那一个不便宜的水平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要跌也是正常的，当然那个泡沫把它重燃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呢，它的估值就只会更不合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它下跌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如果政策要把这个泡沫重新逼出来，这个是它自己的一个衡量怎么是最好的一个做法了。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谈风险的话哈，您觉得下一波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哪儿？ 有几个风险吧。第一就如果你政策把这个泡沫重新把它逼出来，就是把它比如说这个上证指数重新回到高位，这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泡沫的风险，你的泡沫越大你伤害就越大。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 OK， 如果它这个政策目标不成功，那这个市场往下跌，那什么是风险呢？那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政策就是会反映了市民对投资者的整个政策，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整个金融系统可能会有没有机会出现这个信心的危机，那触发了更大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这个是不能排除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政策成功把它拖上去，或者是它不成功，都有这个风险。 好，黄岩山先生呢，还是延续哈，他周二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表达的观点，还是整体会看现在的这个估值它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那另外呢，会不会对于政府长期的这种信用，也就是他在周二的时候跟我们提到的道德的风险，会不会存在一定的这个打击？那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在现在，没有水晶球，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现在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定论。那在周二我们做完股市这期节目之后，也有听众反映说，哎，好像你们是少了一些这个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就是机构分析师他们的这种视角。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连线了一位，来听听看哈，在这几个星期非常不寻常的市场当中，那么作为机构分析师，他们在操盘的过程当中，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到底看到了哪些非常异常的情况？那在这些异常的情况背后，他们能不能够 够感觉到，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大众，都可能会忽略的一些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小的访问呢，是来自于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研中心的分析师，他叫王干义。我们来听听看他这段时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实际的感受和总结。 首先我们没有见到过的是，第一个是公安局会介入到我们证券系统的一个核查，这是历史以来应该说无论牛市还是熊市都没有见到过的一个事情。那第二呢，就是关于这次救市呢，国家是动员了很大的力量，同时呢是发动了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东去申购自己本身的股票。但这跟之前的一轮牛市呢有一定的关联度，但是呢这也是在到目前为止是首轮发行的这种现象。同时呢还有基金自己的这种自有资金去认购的这种现象，也倒是目前为止这是基金业当中首次发生的一个现象。从这几个现象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对未来和对市场的一种整体的这个现状还是持有很大的乐观态度。那以我们目前市场这种环境和市场的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从政策到市场两个方向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比如说政策会不会干预市场，那市场自己的本身规律可能会被打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对市场的判定可能就像之前老百姓所说的，中国的市场还是偏向于政策，但是市场的本身规律呢，我相信它还会自然的回归。因此这一轮救市结束以后，老百姓可能没有担心的一个风险呢，就是当这个市场在政策的支撑下去完美的或者说是华丽的从底部进行这个反弹过后，它还会有一次自然的回归，这个呢是大家要考虑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存在呢，跟我们现在系统性的这个像之前有杠杆化的一个需求可能有一次自然的一种打压现在呢又开始进行这个释放这种杠杆化，实际上也是有一定关联度。因此我们对市场的一个判断的话，可能后期还会有一个自然的一种回归。所以说老百姓可能会像之前那么疯狂到现在为止可能就比较忐忑这筹码又没有。那再往后的话，可能你会发现一种现象，你再进行这种市场逻辑性思维的时候，你就要用反其道而行之。当市场能够出现一种非常疯狂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谨慎；当市场经出现了一种很大的一个恐慌的时候，你就要进行坚决的持有。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倡导的巴菲特投资理论当中的一个经典。但是这种经典呢，在市场当中它是有很大的一种心理引导，这不是一种政策，这也不是一种市场，这是一种心理。但如果心理呢，会往往会让你在抄底和摸底当中会占到一定的这种便宜因此呢，这个市场的这逻辑还是需要我们在哲学和这个佛学当中，尤其是心理学当中进行这个普遍的去梳理这种知识面。 好，王先生呢也是给了大家的一些非常善意的提醒哈。也记得卢泉先生在礼拜二的时候也在节目当中表达过说，其实这轮股市，很大程度上它不见得是投资行为，它更多的可能是心理行为。所以呢，你会看到报纸上、网络上，它会时不时的爆出一些有这种病态心理的或者赌徒心理的一些个案。我也看到比较极端的，就是会不看股市他就会坐立不安。那因为股票市场你不像香港的像什么赌马呀、赌球啊，它有一定的时间性，它24小时可能在运作，你交易时间之外你也得不停的去研究。早上你参与本地的这个股市买卖，晚间呢他可能又会去参与这个外地的市场。我真的是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有的人会有自残啊、自杀的这种倾向的话，建议啊，心理学家建议要去寻求这种戒赌的辅导机构来求助。可能这时候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已经变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你单纯靠自己的这种跟你说你要保持理性啊，你要怎么样去谨慎啊，你不能把你自己生活的钱或者不是额外的闲钱拿去炒股，你没法控制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强制性的这个外力去帮助自己要保持冷静。那 目前对于这个股市现在的发展情况暂时分析这么多。紧接着呢，我想我们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来谈一谈，比如说我们放在更长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当中，像中国这次这么罕见的这么行政化干预的一个救市的手段，是不是也非常符合中国的逻辑？那么在历史上是不是也曾发生过？那现在对于政府来说，他们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风险？那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呢会有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帮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三立华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语新闻，我是樊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好久没见的张立凡老师哈，他有没有在关心这个股市？那他关注股市的这个动荡，是从一个什么样不同的角度吗？会不会我们从历史和政治的这种进路的考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的点评。 中国特色的股市这样也是不奇怪的，这个仿佛是时光倒流啊，到了这个建政之初好像也是这么干过，你这干的还彻底，就是干脆把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封了。 嗯， 这 个，那 个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这个是就是建政之后，上海不是这个市面上金融很乱， 嗯， 然后就还有就是，比如像煤啊、粮食啊、这个棉花这些重要物资，都有大量的投机，然后就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这个被称为叫做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然后除了就是。他先也是大量的吸纳这些个物资，然后呢再低价抛售，让这些个投机商就是颗粒无收，哦，都完蛋了，然后顺手就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也给封了。 嗯， 所以这个有历史传统，当然到五六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呢，就是做得更彻底，就是公私合营，市场经济全部消灭掉，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说法，叫三面架机枪，只许走一方。这个，所以我想就是，政府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是有手段的，但是呢，可能这个后遗症现在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看，昨天是这么多只股票全部都是走红，这个现象好像在股市中也从来没出现过啊。这个是我世界各国的股市，那都是有涨有跌，说一天之内所有的股票全部是涨，这种情况只有庄家能做出来，那就是谁是庄家。那当然此前看，我们看这个所谓叫做政策牛市或者政府牛市，那实际上那谁是庄家？那现在看这个博弈的不行了，这个又采取这个办法，就是暴力救市，连公安都动用了，这个也是一种救法，但是这种救法呢可能不是市场经济的救法。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个发人深省啊，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它是谈了说这个要让市场在这个资源支配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那现在来看好像不是这样，现在是政府在资源支配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初做这个事儿也是政府，现在救这个市也是政府，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确实就是庄家就是政府。 嗯， 所以现在我们也在看，就是看这个暴力救市啊，哎，还有什么接下来的组合拳？如果说就是采取这么一个简单的办法护盘的话，我觉得后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现在看呢，就是想做决策，这个当初这个国家牛市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谁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检讨一下，或者以那个现在追究什么这些做空的商家可能要更重要一些，这个才能总结教训。这个我看网友也有些议论也很好玩，就说你开了一个赌场，如果这个赌客们都去这个下注，忽然说这个赌场有一个规定说只许买大不许买小，这样的赌场以后谁还敢进？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后遗症在未来。 好，我理解的张立凡先生说的后面很难预料呢，主要还是对于这个政府信心的这个层面哈。那其实关于信心的也不单是有人会对张老师贴标签啊，认为他是属于右派啊，甚至对卢启源先生有人觉得他是左派呀。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舆论场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谈论经济的时候可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有的时候他会达到一种很少见的一种不谋而合吧，就是说关于对于风险性和对于国家的这种这么强力救市或者暴力救市的一种风险性的担忧方面，也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这个给民众它带来的威信方面，它到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吗？那现在看到如果说真的是要治理的话，是不是很大的这种感觉感官上感觉只是很强力的用这种强制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而没有说从源头上去进行疏导？那如果没有进行足够的疏导的话，它将来会不会引发更大的一些风险呢？那这次在舆论场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某一些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学者，他们在微博上谈论这种股市之后，然后而且呢也是表达了对于这种暴力救市的另外的一些看法之后呢，会遭到封号。我说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教授，他7月7号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说这两年呢，我们似乎是在努力建立一个权威高度集中、内部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各个领域保持高度动员和控制能力的体制。但是这次股灾至少让人们看到这种体制的三个局限。第一，最好的人才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体制之中，比如金融人才。第二，无法保证执行层的责任感，执行层做的一切都是给上面看。第三，权力的边界。他说呢，真的没有人才也就不说了，但要命的是，就是最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也得用最笨的方式来做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换人都没用。这条微博呢，当时一发出来就被疯转，但是同一时间他的账号也被封杀了，可是呢在昨天又奇迹般的复活了。那如果作为一个单纯的媒体人来说，包括我们在这个礼拜做节目想选题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扰吧，就说怎么聊来聊去所有人还是乐此不疲的一直在聊股市，难道除了股市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跟他一样重要的新闻了吗？比如说网络安全法草案的出台，比如说土耳其为什么要反华，跟新疆现在的局势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其实跟我有同样的这种疑惑或者觉得有一些无奈的这种媒体人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呢接下来这位，他呢是原来在南方报业当评论员，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媒体人，也是公众号旧闻评论的创始人和作者。 我们聊天之后还是发觉哈，尽管说这次在股市方面的报道真的是喷薄而出，可是呢，鲜有是把前后的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楚，并且就像上次卢泉先生讲到的，在老百姓最疯狂的时候，有一些泼冷水的或者是一些提醒的这样的报道呢，似乎又没有，似乎更多的在媒体上看到的是为某一些机构来站台的，就把老百姓忽悠疯的这样的一些报道的出台，那这又是正常的吗？为什么高质量的报道，尽管说它是一个这么大的新闻，可是也很少见呢？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宋志彪先生的分析。 这次呢，他那个救灾股灾的一些那个所谓的救市的一些方案，实际上它档次是挺高的，因为它已经提到了这个维稳的那个高度嘛。 嗯， 维稳的高度，这就意味着就是说，那个除了他那个一行三会，除了公安部，其实他那些中央以及的央媒，其实都成为作为一个喉舌是参与其中的，是他被配置了一些角色在里头。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股灾的一些那个股市的一些这个报道的话，实际上都是按照既定的路子走，就是说他给他一个股定，给他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些东西，他传递出来的信息他不是一个全面的。这个其实是联想到一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看清楚的，就是说去年的时候，他把那个21世纪经济报道给打掉之后，实际上在股市这块，就至少这种财经媒体的话，他就缺乏了一个监督者的这种一种存在吧。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那看到的那种股市的报道，它都是一面倒的，只是一种舆论导向式的，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对真相的一个报道，实际上它是为了造成这种宣传的结果。它这个宣传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救市肯定会好起来，你们要放心，就是这样。它会制造某种一种情绪在这地方，所以说会更多的事实，更多的真相实际上是看不着的，我觉得是这样。 那尤其是到了昨天啊，整个事件发生了一个挺戏剧性的变化，就是公安部的这个出现，就是这个是不是也在舆论场上的发酵也显得有些的特别？ 这个可能要分两个方面看，就是说股灾它从一个剧烈的震荡到企稳，它这样一个逻辑的变迁，是不是完全是由这个维稳的这样一个力量来决定的？我觉得可能不是，就是不完全是，它可能股灾它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治愈作用，我觉得它这个是它本身的。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也有一个，就是说外力的强加，你金融的手段不行了，那我现在要上这个法律的一个手段，上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手段，这可能是有一个帮助。但就是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出台拿着这种镣铐来出台的话，会不会就是全部的一个股市扭转的一个因素？我可能不是这样看，或者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需要因为我们对股灾本身的一个细节，或者说流变，或者说里边的一些真实的状况缺乏了解，所以说对于怎么看待公安部这样一个介入的话，或者说它的介入的效率如何，可能还要等比如说更多的情况出来之后才能分析。 嗯， 但是从表面上看，我得到了这个印象，就是说金融手段来救市不行，那现在是上这个司法手段，就是说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用，那么一下子也许它的时机刚刚好，出现的刚刚好，股市它本身的一些感冒的症状或者说病症突然自行好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说我是这样理解。 如果作为一个从业者，就是如果是您统筹关于这些股灾股市新闻财经新闻的报道的话，您觉得正常的或者说更加需要的这些报道的方向或者路径或者一些角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我们在现有的这些媒体报道中又看不见的。 这个假设性问题我一般都不好回答。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需求来说，是需要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信息啊？ 其实在这股灾当中，其实是有一两篇的报道，比如是二十一世纪现在它提供的一些东西，它分析了这种主要是对这种阴谋论的一个驳斥，还有一种做空的这样一个，就是做空它到底是故意还是恶意的这样一个分析，就是说它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希望这种股灾的报道的信息，它不是停留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好和坏，而是说这里面具体的一个分析是什么，而且这个比如说它哪一天出现的东西出现了多少的一个规模，多大的一个量，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至少我个人想看到的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跟着它救市的手段来走。当然我们看到一些外媒其实是有过这方面的一些分析，他通过对整个股市的一个结构的分析，他会得出一些结论，但这种结论肯定不一定是大所有人都期待的，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的一个基本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个股市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变动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股灾可能是股市它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所以我希望看到一些基于数据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基于意识形态的一些做法。 嗯， 但是我们现在恰恰看到的就是说这种舆论引导的倾向太急切了，然后在实政层面所娴熟运用的一些舆论的一些控制技巧又转移到这个股灾的一个场域当中来。 嗯， 所以说我会觉得能见度相当的低，虽然股灾的预警的一个信号非常的强烈，但是对于这个股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发展是怎么样，它的一个各个主体的一个具体的动作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很难看到。 嗯， 就是能见度特别的低，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如果我希望有这方面的信息，那我觉得这个信息能够提高能见度，这就是唯一的一个目的。 嗯 嗯， 对，一个呢是本身这个新闻本身的能见度低，二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新闻的存在，可能也遮蔽了其他也许跟它同等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新闻。你像网络安全法的这个草案的出台，也像土耳其反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国际社会怎么看？那您觉得这又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大家只会关心股市，或者媒体报道的资源只会一面倒的向股市这些新闻上去倾呢？ 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股灾它做一个强烈的议题的话，但它对其他议题的吸引力的话，是它的掩映的掩盖的一个效用是越来越强的。其实从股灾的源头开始看的话，其实一开始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强烈了，但是后来是逐步被抬高了。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在同时期的一些舆论事件当中，像这种事件性的一个新闻实际上是很少见的。我记得是从那个长江沉船到现在可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说在全国层面的这样一个舆论平台上面是看不到一起这种事件性的一个报道。这并不是说中国这么大它不可能是没有这样一个新闻来出现的，只能解释说这种事件在发生之后它很快会沉下去了，会压下去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的关注的话，其实还有一种原因，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你是在股灾里面亏本的，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在股灾里面停留的人，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是希望看一下这个股灾之后这个政府会以什么样手段来推进自己的治理，这样这么大的一个股灾之后这个政府还会怎么样，其实是带有一种看戏的一个心态，所以说逐渐的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面。所以说集中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第一个舆论场的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已经固定下来了，就是说正常的报道是见不着的。因为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人们的这种心理的期待是看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三方面的原因的综合的一个推动，就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好像只有股灾啊，没有别的事情。但是股灾本身的能见度又很低， 嗯， 所以说就会给人感觉这个，反正我自己会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浮皮潦草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就什么都看不清，但是日子又得过，就是这样子。我想补充的就是可能要注意到，就是说在大陆目前的一个媒体的状况，实际上可能是不是一个就是说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它可能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恶化，就是说也体现在一个国进民退吧，就是说原来的一个市场化媒体的话，它经过20年的这样一个发展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急剧衰退的一个阶段，党化或者说党媒实际上成为现在舆论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主体，实际上已经全面覆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舆论能够出现的一个声音的话，其实是很单一的，基本上就是宣传的那个腔调。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来看他对事件的报道，他对股灾的一个报道，那么他肯定会体现出他的一个政府的意志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异议和一些反对的声音是预先就被剔除的，因为媒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造成我们这种信息接受上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崩溃吧。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的防线，就是说我们接收到的一个国家接收到的一个信息，它可能是残缺的，可能是非常不真实的。 嗯， 如果你不知道真相，我觉得最起码对于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品质，应该有一个警惕的心理。 好，我觉得宋志彪先生最后一句提醒哈，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未必知道事件全貌的时候，保持警惕可能是能够在当下做的。那确实感觉现在的这种新闻也好，信息也好，绝大部分像是跟风的，或者唱赞歌的，或者是为政府的政策去保驾护航的，特别缺少这种在众人疯狂的时候有人来泼冷水，有当啄木鸟的，有独立气质的，或者说不一定是随主流，但是他的这个视角可以超越，或者他的这个高度可以超越一般的普罗大众的这个认知。这种分析是非常非常的稀缺，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接受到这方面的信息哈，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再稍微休息吧。刚才我们讲到过，其实在这个礼拜呢，还有两单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但是在现在的舆论场上没有被更多关注的。一个呢，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向公众征集意见到8月15号。其中呢，有这个实名制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限制网络通讯这些条目，可能要引发这种限制言论的这些的担心。那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应该去怎么样进行？那土耳其为什么会在7月5号前后发生反华的这个行为？那等会儿呢，我们也要请宋志彪先生和张立凡老师再来跟我们分析。三立华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那在礼拜一公布的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草案当中呢，我们看到一共是分为7章68条，涉及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法律责任等范畴。那么根据这个草案制定网络安全法的目的呢， 是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和网络使用者的权益，由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草案的第50条有这么一个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秩序，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可经由程序对部分地区限制网络通讯。那我们能够想到的例子呢，就是在当年新疆发生暴乱的时候，新疆人应该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中断了一切的通讯。所以呢，这个也是引发了外界的一些担忧。那紧接着我们再来问问宋志彪先生，为什么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法案的出台，草案的这个征集意见的过程，但是在现在我们似乎在主流媒体上是看不到有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这是跟现在的媒体环境变化有关系吗？ 因为网络安全法它现在出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社会心理，就是说大家从政府管制，对政府管制的这样一个敏感度已经极度的衰退了。两三年前的话，其实是对于这种个人实名制其实是相当敏感的，也就是那个时候网民还有一种权利意识是比较这个明显的。但是因为经过两三年的一个操作，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政府它是从技术上来讲，即使你是匿名的，他也是可以精确的找到你。另外，如果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动作的话，他是可以很快的给予扑灭的。就是说，你通过网络来寻求，就是网上和网下的这样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很容易被政府摧毁的。就是说，这样一种对于网络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理解，实际上网民都已经知道是没有什么反抗空间的。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网安法出来之后，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啊，它出来了，它出不出来其实可能都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就也不讨论，也不怎么着，反正就是随他去吧。反正我觉得这是一种放弃的一个心理。 嗯， 有人说是一种犬儒的心态，就是反正说做了也没用，说了也没用，网络还是被政府它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放弃了，就觉得说也不说，不说还是那个样。所以说我觉得他的一个立法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说是理解了这样一种社会的一个往下走的一个颓势。这种情况下，他甚至说不需要动用很多的舆论引导术来推销他的这样一个网络安全法，实际上他只要弄出来就行了。因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层面上面已经没有一个足够的心态，一个足够反对的心态来对他进行评议。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网络安全法基本上是非常顺利的就会推行。 嗯，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理解是这样。 好，那到底这部法律哈，我们应该去警惕什么？那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不同的见解。我们再来听听张立凡先生的分析，也包括怎么样看待土耳其的这个反华的事件。那现在呢，爆出来的这个理由呢，应该是跟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的朋友的斋月节，有关系。那具体的这个原因呢，相当的复杂。我们先来听听张立凡先生的解答。 一个是下位法不能抵触上位法，那么这个国家宪法规定的这个公民权利啊，包括言论自由、这个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权利，不应该因为一个下位法的出台而受到抵消。所以那么现在比如说有一些个我们看这个草案，有一些个东西还是很不明确的，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断网，因为断网实际上等于是剥夺了这个网民的通讯自由了，这个范围怎么界定。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在新疆就七五事件以后就实行过这样的政策，所以这一次呢，我感觉就是也有好像人大的这个法学院的院长曾经有这样的评论，那就是说因为宪法没有权威，所以才有这个小组治国。那么现在呢再看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宪法没有权威，所 所以现在这个各个职能部门都在尽量的通过立法来扩张自己的权力，所以这次这个网络安全法这个出台可能也体现了这种扩权，而这种扩权呢有可能就是跟宪法形成抵触，但是因为宪法没权威，所以这种扩权可能还会起作用。 嗯， 啊，至于这个像土耳其这次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我以前就说过，我说这个几十年一贯制的这种民族政策始终没有一个适当的调整，只是在这个胡耀邦时代曾经做出调整，调整以后确实就是跟在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关系从实践上看，从历史记录上看，确实是这个那个时候是冲突最小的时候，后来这套路线停止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民族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这些地方官员啊，民族地区的官员，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他们就是加剧矛盾，制造矛盾，然后制造冲突，然后再去调动力量镇压，来证明自己的政绩，证明自己的忠诚度。但是呢，而且同时呢，就是说他就扩大了维稳的成本，他可以要更多的钱，更多的装备，更多的编制，最后形成一种就是我所说的这种维稳的产业链。所以现在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外交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政治的延续。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所谓这个东突，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啊，或者叫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起因呢，就是前苏联为了分裂中国而制造的这种所谓的独立运动，所以这个也是共产主义自己制造的一个这么一个恶果，但是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承受，啊，那个时候所谓的三区革命，也就是那个东突的分裂运动，我们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正面评价的，现在来看，那完全是一个分裂中国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现在就是自己把自己有很多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都不能自圆其说，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所以我想，这个土耳其政府的这个做法，有可能会进一步鼓励这种分裂主义的这种运动的继续的高涨，这个对于新疆地区的稳定啊，这个和平啊，显然是不利。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没有再展开说的这个时间了哈。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有详细的分析。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我们下周一再见，大家周末愉快。